各位，上次讲到贾老板真副军长蓝天明在清水湾镇的酒楼道真正同叛军头目陆克松见面了，他几想即刻出手杀了这只恶狗，不过想到如果只是杀了这只恶狗只身逃走，那那一千几个造反的人马照旧控制在北方军手度，这样完成任务人家会说自己投机是真不怕死是假的。想到这样他就压制住怒火好淡定地说了报告卢司长，刚才在下已经想清楚了，现在才敢回卢司长的话，什么生意最好做呢？事情是这样的，容老板拿手指敲下自己头壳，再吞啖口水入肚，眯两下眼皮，极力现出是经过用足思考之后先敢讲的嘢。报告卢司长，以前我看过一本古书，那本书叫《通书》，又叫《通天地之书》。他说，如果熟读此书，等于神通广大，上天的路在哪里都会知道，何况世间的事呢？人海虽大，好多难事都不算难。报告卢司长，天书是专讲真本事，又有变化无穷的术数。天书道话，世上所有人都在朝思夜想，怎样谋到钱财和利益而不择手段。天书指出，想谋真利益莫过于专向穷人家落手为上策。上天注定所有穷人都是最容易上当的人，成人之危往往算得上英雄，专给穷人血是最好不过的事情。容老板话未讲完，面对面的陆克松突然一反到只薄眼皮，接住口鼻吐出大堆清晰西洋烟，急忙答啦：咩话？台下容老板，你讲错啦啩？穷鬼佢哋祖宗十八代日日夜夜饿饭多过食饭，人人都用兽皮包兽骨，含都系唔懂事嘅家伙。呢啲人十个穷鬼至少有九个冇人性，所以穷鬼又系最靠唔住嘅人。喺呢个世界，穷到见骨嘅人虽然系最多，确实最易见到，不过你想吸佢哋嘅血啊，唉，我敢保证喺佢哋身上攞铁钉钉几十个窿啊，都见唔到半滴血流出嚟啊！我哋系军人，死尸啊见得最多，可惜又唔可以当饭食嘅，我哋仲想占佢哋啲好处啊！唉，咪毒蛇喷猪笼晒气，唔得，冇可能嘅。陆克松一串冇可能，酒席上一齐就应声答：啱啊，啱啊，冇可能噶。容老板听咗就镇静咁笑笑话：卢司长讲嘅的确有道理，穷人全身上下钉咗钉窿之后，任你再挖，未见得有血流出，但妙在天书佢话自有佢嘅用处。天书又话，要杀人取易不取难，牟利非穷人身上不可，永远揸住穷人唔放就啱啦。只因佢哋好就好在系麻木不仁嘅人，系冇几多知觉、冇灵魂嘅家伙。用恶手段要直接压迫呢啲人去做嘢嘅话，唔算高明。如果用法术骗的办法驱使他们搏命去劳动，直到最后又会好听话将钱全数送上，全归阁下所有，先算得聪明之大聪明啊。这时饮了好多酒，食了好多肉，兴合合的和不周要继续赞自己的主子，就帮口帮舌话了：容老板请听我讲呗。 众所周知，穷鬼呢是天下间十有其九，九鼠目寸光，唔读书不思上进嘅咩？佢哋知道求上进最辛苦，最辛苦就等于最蚀底，所以决唔求上进。最眼浅嘅人，你想呃佢哋，你叫佢哋做嘢啊，一定得。咁必须立即讲清讲楚，先答应俾几多米饭钱，实行一手交钱，慢慢交火，话唔埋等于慢慢做嘢，反过嚟磨洋工，慢慢咁磨，要占尽便宜，先吸干你哋雇主嘅血，实行死人肉都要咬几啖落肚，咁咪天下皆知嘅事呗。至于仲教我哋去做专吸穷人血嘅话，都有办法，我就未曾听讲过啦。本人未得明白咩？容老板啊，鄙人虽不才，自细亦曾经读过书嘅人嚟，天书点样教人发财？请老兄直言啫咩？众人就一声附和，系啊，军师讲得啱啊。老板就快啲讲啦，容老板就笑笑讲啦，各位官长，论口才我就远不及军师，论文采就更加不及啦。本人皆因笨嘴笨舌，搞到越讲越唔清楚，对唔住，对唔住。不过我仲记得嗰本通天之书有讲，世间上十人有九贪：浅银雪花罢，眼睛神乌黑，肚内心底就更黑，亦即系话黑心之人多。世上嘅钱银就好似天下间嘅水一样多一样少，流嚟流去就得咁多啦。天书仲讲，世上大多数嘅人，如果叫佢做啲善事，施舍一啖半啖饭粥俾就快饿死嘅人，实行救人命嘅话，十个人之中至少有九个人都唔济。如果有位神仙话，快啲将你袋度嘅钱同家中所有嘅物品攞出嚟，由我帮你去变戏法变十次，本神仙担保你哋一定会有四次半变钱，变到比原来多得多。世人听到神仙担保一定有四次半由小钱变成大钱，人们一听小钱变多钱，任何说话坐都听唔入耳，就懂得急忙跑去搬钱，实行变钱。其实神仙讲话共有两句，仲有一句话是十次有五次半由多钱变成小钱。奇怪的是，所有人只是信小钱变多钱，而不信多钱又会变成小钱，更加不信有钱之后会轻易又变成冇钱。咦，军师和不周听到这书，突然间就欣喜若狂，急急放低酒杯木筷子。 哦，我明了，我明了，容老板，你讲嘅系开赌，系要开始赌钱摊档嘅咩？贱人穷苦之人去赌，用赌钱行业救国。哎呀，多谢你救国，用呢个办法先救龙虎山大国咩？哎呀，容老板啊，我相信你系真正睇过天书嘅人士。哎呀，容老板，我又话俾你知咩？以前我睇过一本书，名叫《地书》，嗰本书系专讲地下阴府嘅一切。《地书》度讲，地府里头所有嘅大鬼、小鬼同老鬼都唔识字，亦即系话，全地府识字嘅就得阎罗王一个啫嘅。地府历嚟有规定，每个时辰都有一批鬼投胎去做人。众鬼中有好多心急之鬼，未等阎罗王去点名办手续，正系知道今日要投胎，心急鬼未经点名，未领得护心之符，就冲出咗众鬼门关，急急去投胎变成人。地书度讲， 呢一大批人从此心术不正，只有侥幸嘅心而冇稳重嘅心，只有残酷嘅心而冇善良嘅心。呢啲人时刻都想通过侥幸取得眼前好处，最快得到好处莫过于偷抢赌博之类啦。呢批人日夜嗜赌成性，古往今来开赌摊确实会招来人山人海，即日捞到金钱嘅全部系开赌之人啫呗。哎呀，总之世上想赌钱嘅人多系冇办法形容嘅。呢啲人越穷越赌，越赌越穷，永无止境啊！容老板啊，小弟今日饮多咗几杯，要实话实说啫呗。本人虽贵为龙虎山大国军师，而家系军费告急嘅日子。唉，我点谂都谂唔到，我哋军队开赌摊呢个高明嘅招数咩？哎呀，太妙啦！报告龙师长，我哋嘅大老板、好朋友、同盟军、外国人士，佢唔止博学多钱财，又知道我哋军队需要啲乜嘢呗。河北州一条气讲完，证实开赌发财大道理而致命不凡啊！谂住而家主子实会开心到痹啦。诶，奇怪嘅系，而家睇龙虎山大国王陆克松，佢虽然跟住附和咁笑，但系鼻哥度发出唔唔唔嘅声音咧，好似有所不同啊！军师心谂，卢师长点解未见高兴呢？再谂下，哦，呢一层我明啦，原来系嗰味嘢。本军师又明白啦，阴阴笑眉再开声讲话嘅军师和不周明白嘅另一个道理：远水虽好，但救唔到近火啊！大开赌档，毕竟系日后嘅事，以后嘅事啊，以后再算啦。本军师计嚟计去，今日主子陆克松最紧要嘅系女人啊。点解呢？有眼见呢，而家系饮饱食够，所谓饱暖思淫欲，贫穷起盗心嘅，睇嚟一啲都冇错啊。仲有，那个人人欢喜的酒色财气嘛，酒色财气属四大皆空，当然是凶恶的凶，好多人为了个四味好嘢，什么黑心事都做得出。本军师和某人我敢断定，我们总司令现在应该是急急要同女人上床的时候呢，酒后食色性也。有色之时，饱食之后又会想到财富，发大财之后什么都有，发大财就应该吐气扬眉再出气。嘿，这样东西就可大可小，有人要喷出空中五气，常见的空中五气是霸气、和气、斗气、义气、下气，五气之外呢，由生之至出入五气，那就是外五气，是邪气、正气、激气、骨气，最后断气。有人用气撞了山河，又有人因气撞送了山河，更有人行得无聊，急急想今日应该找哪个出啖污气，先制造人家的麻烦，去解心头之恨。只是恨养的恨，还有真恨，解决真恨必须害人。黑心人讲害人是最快乐，诶，这个就是我的本分了。军师我好快又明白，要快啲找女人先是我的本分。若问女人何处有，上架指引藏春屋。军师想定了，已露出上下黑中带黄色，尖尖鼠牙装笑，再配埋声音就成了讲话。为了转话题，所以先讲。今日是最好的日子，各位大商家如此大礼招待我们大国军，这个人情本军师十年都不会忘记的呗。 心急嘅军师讲完就企起身，手拎酒杯，兴冲冲去到容老板面前，睇样准备做敬酒嘅姿势，最后实质系向容老板耳仔边吱吱浸浸。 老板啊，你哋商家讲过，今日有一批又靓又后生嘅女人，个个立即以身相许，任由选择，任由摆布啤。咁嘅好事约定前嚟慰劳我哋，点解而家仲未见露面嘅？酒食财气，唔好断人先得啫噃。 容老板一听就急忙话啦：哦，啱啱啱啱啱啱，哎呀，呢啲事情我哋都系全靠朱老板佢哋嚟帮忙嘅。燕直道嘅另一位商家，名叫朱老板嘅人，见到军师神情，完全明白系点回事啦，急急啊攞出身上嘅金色怀表，开盖睇下，笑笑讲：啊，和军师啊，我知好多事情系由我朱某去包办，我就容大哥委托，本人上刀山下火海都在所不辞噶。今日我哋商界要慰劳各大军官。难得卢司长同各位多多上面啊。身材肥矮突兔嘅朱老板有少少讲啦，报告长官，再过一个时辰就有26位如花似玉、个个青春貌美嘅姑娘嚟到本地大镇，佢哋最听话，呼之则来，挥之则去，温顺有礼，最识得男人心理噶。等佢哋嚟到。全数交俾卢司长同和军师收低，所有女人同我朱某分文唔收钱，人情大于钱啊！啊，嘿，朱老板一分钱都唔收嘅说话啱啱停咗，突然一阵爆炸嘅掌声加叫好声。呢位一直未有机会讲话嘅肥矮朱老板，因为有众多女人，一下就成咗一鸣惊人嘅大英雄。国王陆克松嘅鼻音又抢场咁，响咗一次，双手摸面，几句话全场成咗高兴加快活。身边嘅两个肥团长同几个重要人物，个个酒杯满，一齐上前大叫：我哋今日敬朱老板，我哋以后都要敬朱老板。又听见有好多人大声叫：以后日日敬朱老板。嘿，杯来杯去，人人叫好嗰阵，忽然有副官行入饮酒大厅，急急揾到军师喺耳仔边讲话，笑口大开嘅军师突然间面色一沉，上下两行尖细鼠牙消失入合嘴，一个箭步急脚上前，尖嘴对准陆克松右边耳仔，紧张咁话：报告唐司令，北方军司令部马处长追踪我哋已经到达此地，佢话。战火烧到眼眉，东方军败退。卢阿松听咗，同样突然关闭所有笑牙，成牙咬牙，眼望地，未见讲话，面上露出凶狠狞笑样，好辛苦咁炸低起身。啊，求下各位，今日啊喜事日子，而家仲有求下更高兴嘅事情。话俾各位知，我哋上级司令部马处长突然嚟到，请各位同我一齐出门迎接。 杀人眨眼嘅三国大王陆克松等人，点解听到马骝咁恩细身材嘅马处长到，即时就乱晒阵脚？咩事呢？嗱，正是要斩乱麻，用快刀。一山又见一山高，两军战场齐厮杀，将军败阵皆因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